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，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，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，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，衬托你的威仪，甚至日光，甚至春雨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根紧握在地下，叶相触在云里，每一阵风过，我们都互相致意，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。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，像剑，也像戟。我有我红硕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，又像英雄的火炬。我们分担寒潮、风雷、霹雳，我们共享雾霭、流岚、红泥，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这才是伟大的爱情，坚贞就在这里。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足下的